喂，大家好！咦，今日年初五啦，虽然我哋讲灵异节目咧，都要同大家拜个年先，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 系啦，好事高运，系咪先？就我哋讲下好啦，你哋今年咧就吓，最紧系搵多啲啦，身体健康啦，长行好运啦，远离小人啦，系咪？ 嗯， 即系最紧要呢样， 远离是非，远离小人。 系啦。operator， 我哋见唔到自己喎、啊，不过 operator 哥哥，我哋见唔到自己啊， 系啦，好惊， 好灵异啊， 我哋见好灵异，我哋见唔到自己啊，终于见翻啦， 终于见 翻。嗱，我哋咧会顺众要求咧，将后面个 backdrop 咧就转转去嘅，呢、个咧其实我哋又尊重我哋个designer， 系啦，仲做紧啊，新嗰个 backdrop， 啊 Albert。佢咧就睇下再揾個新嘅咧，我哋就換咗佢噶啦。 係、 其實俾、 時間佢， 係俾啲時間佢。 係啦， 因為我哋要尊重人哋嘅設計嘅。 呢個都好嘔心瀝血㗎。係 啦，即係個心嘔咗三分一出嘅，真係。係啦，咁你過年有啲咩搞啊？ 過年冇啊，都係頹廢咗喺屋企咯，打下機啦。 有冇去拜下神啊，轉個運啊？ 都有嘅，因為每年初一都係要屋企都係有個特定規矩，就係要跟阿嫲去食下齋啊。因為嗰一日全日都要食齋嘅，唔可以澱粉嗰啲嘢。 係，其實新蒸頭咧，走去啲大廟度兜下圈啊，喺個大香爐啦，順時針兜下圈啊，都好嘅。 但係嗰條長命樓梯上萬佛寺真係好惡頂。 萬佛寺啊，真系唔好搞啦！ 个几百级楼梯真系， 唔系 即系落到嚟，完全系命都冇。 咪咯，嗱，咁我哋咁过咗新嘅一年咧，就发生咗一单嘢咧，就真系虽然而家今日初五啦，即系我即系等嗰啲即系离开咗嘅人咧，就可以早登极乐啦。嗰啲受咗傷嗰啲咧，就 希望佢快啲早日康復啦。 佢其實係啦， 希望即係死者嘅屋企人都節哀順變啦。 其實嗰個地方我都係拍過片嘅， 係 同埋我嗰陣時喺 近松仔園嘅嗰、那個事發嗰個地方係大埔公路嗰邊， 直情係嗰松仔園對出去嗰度嗰個彎啊嘛。我記得我嗰陣時又落過去拍片啦。其實嗰度可以一路嗰條下邊咧就喺度引水道嘅，一路可以行到出去吐露港嘅。 嗰邊其實都成日都大埔公路嗰邊成日都有呢啲即係都幾嚴重嘅交通意外，係導致到死亡 嘅。佢唔止一單喎。 係啊，即係我睇翻啲新聞啲記錄啦，即係新聞工作社都有寫，譬如話2012年8月啦，2014年5月啦，2015年12月，2016年8月，2016年12月及最近2017年10月都有咯，原來。 哇！ 系啊，而且咧，佢列出嚟咧呢几个时间咧都系致命嘅、哦。 即系全部都系伤亡嘅，有 伤亡噶。 你净系松仔园嗰度死好多人啦、啊，嗰个洪水嗰度 系28人牺牲， 系咯， 系嗰阵时一次过冲咗落嚟就全部都无一生还。 以前嗰、那个唔系我第一次最好笑去拍戏咧。拍片咧，佢哋成日话松仔园，我唔知噶啦，唔知噶啦，猛鬼桥嚟嘅。咁我咧就早啦，我哋早去，你知做灯光一定要早去，打好晒啲灯啊嘛，你去黑掹掹，我系行过去见到个碑院。 长噶嘛，你系？ 我见到个碑写咩咧喺度？哇！猛鬼桥，我完全唔知噶啦，猛鬼桥嚟嘅，系啊，我初初唔知。 有个碑咁样写住噶。 系啊，佢直情有个碑喺度写住咧，当年有几多牺牲啊，牺牲啊，发生啲咁嘅事， 即系其实系悼念佢哋。 悼念嘅。 哦。 咁我哋有我记得我要擒落，我直要擒落下边。 心都寒埋，真系。 我要擒落下边做嘢嘅。 系。 直情系。 有冇咩感应啊？喺嗰度。 唔见嘢咯，成日。 成日都突然间唔见嘢，有冇即系可能听到小朋友笑声啊之类嗰啲，有冇即系最经典嗰啲场？ 咁又冇，咁又冇，系唔见嘢，同埋你觉得哇，嗰个人数都阴风阵阵。咁你知道啲啲风咧咁喺上高兜咧，然后冲入去嗰度，特别寒噶啦。 系啊， 我。其实我谂嗰个当日个制片，佢知唔知嗰度系马鬼桥咧？ 即可能都唔知添啊， 系嘛？ 可能都 点会拣嗰个地方嚟拍嘅咧？系嘛？ 可能都唔知嘅真系。 即係有啲地方咧，唔知點解你旺咧就特別旺嘅喎。係係啊，咁我哋有個咧，即係我先先 有個投稿啊。 係啦，唔係呢個投稿，佢我先講另外一個先啦。 好啊。 咁我有個啲觀眾咧撞到我，咁就講話，佢話個年宵都撞嘅。 咁多人？ 嗯。 啊，咁我而家唔可以講多人少人啦， 係。係啦，唔關。 我自己嗰個 case 都係多人嘅地方中咗。 係啊，佢係點咧？佢係你喂大家行過年宵啦。 係啊係啊， 你大家知道點啊？人頭湧湧啊嘛。咁你簡直係一直向前行，你翻唔到轉頭噶嘛？ 冇錯， 除非你停低喺檔地度睇嘢， 係 都係會分分鐘咧都未俾一路俾錢一路咁啊騰。 係啊， 咁佢係記得咧，佢嗰日咧就同埋啲成班朋友就去買去行年宵啦。 係 咁我喺維園嗰度，喺嗰個叫咩基利咩佐治街嗰度咧，嗰個入口行入去啦。 冇錯。 咁啊開始行， 係 佢就覺得咧個背脊有啲寒寒地嘅。 係係。 但係其實唔應該寒啊，咁鬼多人幾鬼逼先得㗎，係嘛？ 佢講緊係舊年定係乜嘢？ 前年好似 係前年。 係咁佢咁你你咁多人唔應該寒㗎嘛？ 係啊係啊。 係熱㗎嘛？係嘛？咁佢又覺得寒寒地啦，咁佢又見到個女仔。就一路嚟佢嗱，佢又有几重人啦。正常咧，即人逼人，你唔会咁留意嗰个女仔。 冇错。 但系嗰个女仔咧，就系你觉得佢好阴啊。 佢有冇系咪做啲乜嘢嘢，或者啲咩表情令到佢觉得呢个唔系人咧？ 佢系嗱，佢一来唔系睇手机啦， 系 二来又唔系望左右隔篱啲摊档啦， 系。 佢系耷低个头咁行嘅， 系。 又唔見到佢身邊有，即係你感覺唔到佢身邊有熟朋友嘅。 係。 咁咧，佢覺得佢望咗眼，一種咁奇怪，哇！啲咩人嚟嘅咁嘅？即係其實佢係咧，佢因為佢行咗先，咁佢啲朋友咧就你知行下失散㗎啦，唔係多人。佢擰轉頭揾佢啲朋友嘅，就俾佢咧，即係好似啊邊個作嗰首詩咁啦，好似啊蘇東坡嗰首詩咁啊，蓦然回首就見到個。跟住就唔係嗰啲，有嗰啲人兄卻在難燈火難山處，就見到嗰個佢覺得奇怪，咁啊望多兩眼啦。 係。 咁佢就冇，其實望完咧，佢就冇理噶啦。咁一路去，一路向前揾佢啲朋友啦。 係。 當佢再當佢再行過，佢好多段噶嘛。 係啊係啊。 你知 好大嘅嗰邊嗰個。係 啊，維園嗰條線好大噶嘛。 係啊係啊。 佢發覺佢行咗冇幾耐，嗰個人情有冇變㗎嚇？嗰啲人嘅擠迫程度有冇變？ 係啊係啊，一樣㗎啫嘛。 但係佢發覺咧，行咗一陣之後咧，佢見到嗰個女仔喺好前嘅位置，擰住頭望佢喎。係冇可能發生嘅事嚟㗎嘛？ 即係佢係見係感覺到，因為冇得呃人㗎嘛，個眼神 係啦， 係望住佢嘅。 係啦，你最攞命就係你除非係咁，喂，借個咁撥開啲人，你先可以行到好。係 啊， 行到住 佢唔知點樣攝咗佢嗰度。 係冇可能攝到咁快。係 啊， 即係佢都 行唔入㗎喎，嗰啲真多人。 佢都行緊㗎嘛。係 啊， 佢都向前行緊。 係啊 而嗰個女仔係喺個後一疊嘅人嚟㗎嘛。 係啊。 但佢喺前一碟见到佢， 在喺边度闪出嚟嘅，真系好。 系啦，佢觉得，咦，佢几时行到去嗰？佢就打咗个突嘅。因为佢话嗰个女仔，点讲咧？佢又唔系披头散发，即系唔系我哋 即系正正常常。 系啦，正正常常嘅，但系已经系好少人会嗰个装扮噶，系鬓两条辫嘅。 孖辫 系啊，鬓两条孖辫已经系好少人会咁样做噶啦。 系 跟住咧，佢又见到佢仲系咁样拧转头。但系佢觉得个拧转头望佢嗰阵时咧，佢以为佢有戴眼镜嘅，佢以为自己嘅眼镜咧，因为焗啊， 系 咪啲耗气咁啊？特登出嚟抹一抹佢先， 再戴翻， 佢又见到，即系唔系啊？佢唔系啊？佢以为佢望唔清楚个样啊？佢又见到佢若冇鬓边，但系个样模糊啊！佢以为佢个眼镜唔清啊，其实佢啊，其实嗰当时个心乱啫，冇可能你淨係你唔係你嗰部唔係拍攝機嚟㗎嘛，那個焦點唔係佢嗰度就唔清㗎嘛，人嘅眼係乜鬼都清㗎嘛，係咪先？唔會 蒙呀，全部都蒙㗎啦，唔會淨係淨係連睇到睇唔到佢孖邊添。 佢淨係嗰個女仔蒙嘅啫。 個樣啊。 係啦。 哇。 咁就開始有啲 劣啦， 寒寒地啦，冇理由啊，大佬。 系 新嘅一年，旧嘅一年未过啊，即系由年头撞嘢撞到年尾，冇咁巧啩。 哇！佢嗰年真系吓到咧。 系啦，咁佢就继续行。 系冇理佢啦。 系啦，跟住就佢个朋友开始，佢有个朋友咧。开始嚟揾佢啊！即 系 可能佢哋约埋唔知去边嘅佢哋，咁我一拍佢膊头，喂你做咩啊？佢话佢冇嘢啊，佢做咩？佢背脊湿晒嘅，即系佢 飙晒冷汗， 系啊，出晒冷汗，飙晒冷汗，嗰啲做咩湿晒嘅？ 系 佢冇嘢，冇嘢，冇嘢，佢冇嘢，你做咩啊？系跟住佢同佢男朋友，唔系同佢个朋友讲，你见唔到前面嗰个女仔咧，有好奇怪嘅咧，扎两条鬓边嘅咧，佢着嗰啲浅蓝色布嗰啲衫啊。 系， 即系佢嗰件衫系类似嗰啲咧，即系真光嗰啲校服咧。 系啊系啊，我就系突然间我就系谂到咯，因为真系真光就喺个边噶嘛。 佢系类似嗰啲咧，咁明显冇理由着件校服行年宵噶嘛。 系， 系咪先？佢话边个啊？前面嗰度啊咧， 边度又话睇？ 啱啱嗰档咧，啊嗰年系兴嗰啲咩鬼嘅公仔咧？今年是今年系狗嘛？ 系上年系羊啦，再前年 马羊猴。 系猴马骝， 系马骝。佢嗰档唔知卖啲古灵精怪啲马骝嘅，话咧喺度卖好多嗰啲马骝公仔糕。嗰度咧，嗰嗱就喺前面嗰档，见唔见到？见唔见到？佢 边度有啫？ 冇人啊，唔系，佢仲喺度企喺度望住我嘅。佢仲喺度企喺度望住我，你见唔到？佢见唔到啊！跟住佢开始惊啦， 知 咩事？咁啊，同佢朋友咧。就你可以，你唔喺呢度，你唔向前行咧，可以侧边闪走噶嘛。就去对面嗰、一闪咗出去咧，咪嗰啲围院边嗰啲丝丝网，你喺度沿住啲丝丝网行翻走出翻去噶嘛。跟住左捷街嗰度就翻翻去嗰个咩嗰间咩酒店啊，叫 Grand Hotel 啊，中文系乜鬼嘢？柏丽啊， 柏系咯系咯， 类似嗰啲系啦，佢可以喺嗰度走噶啦。 姨妈家私个头嘛， 系啦，咁啊。佢哋喺去到嗰度咧，就打电话啦，打电话俾嗰啲朋友喂，我哋喺出边等啊，喂，我哋都未行完，你去边啊？我哋谂住出边食鱼蛋喎，出嚟啊，咁样， 系走啦呢、這个时 咁啊走啦，咁啊叫晒佢啲朋友就喺嗰度喺嗰间 等啦集合， 系啦姨妈酒店隔唔系 姨 妈 家 私 隔篱，姨妈家 隔篱嗰度等啦，咁啊成班人咯，咁佢同个朋友喺度等，咁啊成班出嚟啦， 系。 跟住咧就一出嚟咧，佢就喂唔好行啦，走啦， 走啦，走啦，就避啦。 佢问佢点解？即系佢见到佢个面又青啊， 系啊，面青口唇白咁， 面青口唇白咁样。 系， 咁话冇嘢， 唔好讲就走啦， 唔好讲啦，翻走啦，离开咗呢度先讲。 系， 咁啊，两个就向住以前嘅大院酒店、大院公司个方向一路行啦。姨妈家私咁一行啦，系咪以前大院噶啦？ 系， 佢拧住头再望。那个女仔企咗个铁丝网后面望住佢， 哇， 系啦， 又都系睇唔到样， 系睇唔到，唔系个样蒙，但系佢见到佢个身嘅， 就系向住佢，哇， 佢着住嗰啲咧以前嗰啲 孖襟 文初嗰啲校服衫， 系啊，喺度望，就系真系嗰间中学嘅类似系嗰个设计嘅衫啦， 系啦，佢以为佢今次咧望咗佢最攞命去同佢咁样。 哇！好有画面感， 拜拜，同佢拜拜， 系啦， 跟住佢同佢拜拜，佢即刻拧转头就同嗰啲朋友走啦， 拉住走啦，系啦，系。 咁好彩，佢其中有一个朋友咧系学法嘅， 系。 咁啊，即刻打电话俾佢师傅，话佢朋友件咁嘅事， 系。 就佢话：，哇，你唔系话年38有啲咁嘅嘢，咪带到个初一好烦噶嘛？ 系。 佢话：嗱，你同佢上嚟管先，我俾啲嘢去帮佢搞搞佢。 系咯，系咯。 哇！足足病咗个几月。 哇！即其实系可能 hold 咗佢好耐噶咯，由佢入去嗰年先 hold 佢到最尾。 佢话佢应该系本来佢见到个女仔系冇问题嘅，个师傅系话佢口多， 系 因为其实 唔可以讲噶嘛呢啲。 你见到佢啫， 系 佢未必见到你噶嘛， 系啊。 系嘛？ 系啊系啊， 佢未必见到你噶嘛。 系啊， 但你又衰多口啊！听个女仔咁奇怪，仲有梳啲咁嘅头。 真系佢哋有五通噶嘛？佢哋听到噶嘛？ 一有联络就大镬啦。 系咯， 佢话有机会嗰个女仔咧，即系嗰个仁兄咧，即系过身，但系咧佢系唔知自己过身啊。 系， 佢好想你帮佢啊。 或者好似你咁咧，即帮佢整张路票之类嗰啲咁嘅嘢。其实佢话嗰个师傅就话佢冇恶意，不过咧就可能就 惊吓咗啲咯，做呢啲动作，会 搞呢啲嘢。 因为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走咗。 系啦，佢嗰年就黑啦，真系。 哇！ 初一就病， 即系犯太岁， 成个正月都病。佢唔系犯太岁咯。 哎呀！ 但系嗰个成个月都病咯。 哇！好家好惨啊！呢啲 系啦，所以有时咧即系唔好衰口多。 系啊，我所想话咯，呢啲真系你唔可以，呢啲都算系交感嘅一种嚟噶嘛。 所以见到就算啦，即系个心个心谂算啦，系咁嘅，就冇讲出口咯。 其实你见到啲征象啊，或者侧边嗰啲嘢咧，你觉得唔妥咧，即系你同平常人嗰啲行为动作唔似咧，真系唔系话迷信啊，即系我自己觉得通常都系嗰啲，我通常我都系唔讲或者系啊走啦咁样咯。 即系避之则吉就稳阵。 系啦， 系啦， 唉， 哇，呢次就差唔多啦。 好，我哋下一次再见。 系，我哋下一次翻嚟再讲。